仁兄，真心大名，不拘国耻。 小弟新主林荫台，乃是上律主家村人士，敢问仁兄是？ 快几两山伯。 两位兄乃是去汉城斗书的么？ 正是，里面。 小弟我也是去到汉城办事求学， 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请坐， 请。 也无泪眼。

再请听夏商回忆。 Yeah. 求亲，儿女必先生下。 了官，他曾经一腔父为去发财看。过一山又一山，他就是他家女子好牡丹。下了山到池畔，他说水滴鸳鸯两成酸。 最后是祝父劝婚。 Thank you. 舍得你离开西夏，怎奈女大胆假， 女儿年纪尚小， 为父岂能误了儿的青春啊，女儿。 爹爹， 你， 女儿我不愿。 啊，你。见你在杭城斗书之时，莫非啊，隐星，你陪小姐斗书三载，做了些什么？讲。 隐星，但讲无妨。 小姐在杭城斗书三载，遇见会稽梁山伯相公。一接近来形影不离，是把你送别长亭，小姐还小姐还亲口虚 多言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梅戏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一组越剧气派唱腔，先请听戚雅仙演唱的《龙凤花烛》。 下山望天。 冰天雪地方是家，娘亲不在你身边，一人太难，须臾 再请听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爷妹，玉兄就不怨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你啊？一路上不肯爱你， 下面是金靖演唱的《玉堂春》。 要相聚太不容易，是非那王公子是不负情况，要不准啊有缘难生啊。 最后是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血手印》。 小姐呀，举人官卑王爷嘞，我与你立人夫妻永分手，君 听众朋友，越剧气派唱腔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